们再次祷告。现在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当我们打开圣言的时候，你也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存着谦恭，今后在你面前，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来掌管传讲人的口，也掌管聆听人的耳，使我们能够在你话语里面得蒙造就关照，甚至愿意悔改，以至于能够蒙主你自己的垂顾和怜悯。奉耶稣名求，阿们。一个时代的回转，常常在危机的时代，神的百姓起来愿意反思自己灵性的光景。在曾经有人在想到耶路撒冷，他走向不断的堕落，甚至罪恶在横行的时候，诗篇的诗人说：主啊，你复兴这块地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你不垂顾我们这块地吗？这是诗人的祷告。耶稣快要升天以前，门徒也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神的百姓都在呼求，希望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能够被复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历史历代虽然有些人在近前等候祷告神子民灵性的复兴，但是罪恶好像在世事时代一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人稍微安顿一段时间，又背弃了真神，以至于在困苦患难中间又开始呼求神，神又兴起你带领他们的击败外邦的攻击。所以神的儿女好像没有学会历史的教训，在那种安逸的时候就离开神，在危机的时候就呼求神。哲学家黑格尔说，人从历史中间所学会的教训是，我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间学会教训。哲学家讲话都是这样子，我们从历史中间学会的教训是，人不会从历史中间学会教训的。所以圣经里面帮助我们看见，真的不要到时代危机四伏的时候，到我们儿女别人女孩子在厕所里面男生要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起来呼求神。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晚，但是我想恳求神怜悯我们都不会太晚。看到美国灵性的不断的衰落，很多爱主敬虔的人很痛心的。在以前曾经有人画过这样的画，一个照片说 Spiritual decline in the promised land， 是以色列应许之地不断的衰落，灵性不断的衰败。美国也被称为是应许之地的。当新教徒来到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个新兴的新教的国家，世界的焦点就集中在这块土地上，那是一个敬畏敬虔的一群人在那里建立的国家，或许成为新时代的应许之地。但是从1925年开始，猴子的教案基要主义被人嘲笑，接下来的不断的一点一点点的衰败，当随着教会不断的衰落的时候，教会拒绝对文化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然后闭门造车，不对时代发出声音。然后60年代发现公祷可以被学校里面禁止，60年代美国性解放，70年代来收获那些苦果。很快就会发现法庭上的十字架也会被拿下来，被说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对其他宗教是不公平的，你把基督教犹太基督教的十字架一个宗教放在一个法庭里面是不公正的。甚至有人最近还在讨论说美元上要不要改 In God we trust， 要不要取掉，那他们要不要美元我们都把它收了，我们要这些美元呢。同性恋的合法化到了一个地步，连文明都不能容忍的男女公厕都可以在一个科学昌明基督教盛行的国家里面做到连无神的国家都厌恶的事情。然后神的百姓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起来，哎呀，这个底线突破了，我们不能忍受了。为什么需要到这个地步才会发生呢？ 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讲这样的道是容易的。我也感谢神，有些人在社会上已经发出公义的声音。但是我更感谢神的是，有一些敬虔爱主的人，他们在家中带领自己的孩子，知道这个时代非常的黑暗，知道这个时代非常抵挡神，但是他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也许我们个人作为移民，我们对这个文化不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嘛。穆斯林可以进到欧洲，我记得林恒志牧师在这里讲过，他说穆斯林的宣教的策略是搬到你的后院里生八个孩子，把可兰经灌输给他，这是他宣教的策略。他说慢慢的，不要着急，只要过多少年多少年，用统计数据一算，欧洲就是我们的。今天准备这段不要误解，我对难民没有自己个人见解，再说我的见解也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像叙利亚难民危机，我们需要帮助，那里很多是基督徒出来的，很多 ISIS 被攻击迫害的时候，很多流浪失所的是基督徒，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一刀切的在讨论难民的时候，大家互相的不同的意见在攻击来攻击去，那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分辨。今天我们来从历代志下第七章来看，上帝眷顾一块土地是什么样的条件。当神的百姓为这块土地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时代道德沦丧，我们来看看上帝神有没有设立一些条件，看看我们怎么回应的时候上帝会听我们祷告，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在一起一群起哄的人而已。因为人在一种危机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有，但是我们要去聆听神在圣言里面所启示的声音，那我们去听一听神有没有设立一些条件，那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条件满足的时候，神会来医治这块土地，神会来复兴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上帝耶和华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两次都在夜间。第一次在记载第一章里面，历代志下第一章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跟耶和华神跟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求的非常好，没有求富贵，没有求尊荣，他求什么？智慧。所以我很喜欢所罗门，就像中国的曹冲一样，很聪明。然后第二次向他显现是在第六章之后，这里看见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了，他做个宏大的一个祭祀献给神，那里有十多万的羊，有两万多的牛，大了一个很大的奉献在神面前。然后神告诉他，我悦纳你所献上的。然后继续神向他启示，我将来若是有灾难临到这块土地，我告诉你，你怎么做我就会听你的祷告，怎么做我就会复兴这块地，就医治这块地。我们盼望从神对所罗门的启示里面，能够对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那所居住的国家灵性的光景中间，我们应该神的百姓应该如何做。第十二节刚才读的经文，在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继续看第三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十五节这边继续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地方告诉神，告诉所罗门，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将来要是有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十四节是非常重点。这被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如果他们是自卑，这地方自卑英文翻译很好 ，humble themselves。这地方是自我谦卑，这自卑不是一个病态的心理，不是现代心理学里面用的自卑，好像是一个心理的变态。这地方是指自我谦卑在神面前。这个同样的一个字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就是翻译成谦卑， 自我谦卑在神面前。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想这一节特别集中在十四节，我们来思想上帝是向耶和华神向所罗门所启示的四个条件来医治这块地。自卑刚才讲过是一个自己谦卑的意思，这个谦卑不是说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卑下，像圣经上说有一个地方说我是虫，很多人就说这叫虫的哲学。基督徒一到是本来很有成就心理很健康的人，到教会里面都变成虫了，不是这意思。谦卑是看自己合乎中道，真正的谦卑是我们看自己就像神看我们自己一样。谦卑不是故意的把自己扭曲，谦卑是真的看自己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中间看自己合乎中道。我记得一个以前带领我的团契，他团契的辅导，他是诺瑞顿教授，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最近我们还见到他，很他说以前信耶稣以前他是自卑和自傲之间一直在徘徊，要么见到不如他的人他就非常自傲很骄傲，见到那些名教授那些大科学家、他很自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在基督里面神接纳了他，他对自己的恩赐才干都看为何宜。我认为这是谦卑，就是圣经讲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要自卑自我谦卑，神的百姓要谦卑在神面前。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当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的时候，他撕裂自己的衣服自卑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他为什么这位国王年轻的国王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一种非常痛悔的意思，说明以前以色列人那些领袖君王祭司先知带领他们没有神的话语的，虽然神有感动一些先知发出神的声音，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上帝的法则中间来带领神的百姓。你看看没有章法带领，如何那样的子民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可以说在没有律法书以前是无法无天的，就像在独裁国家里面有人说他就是法他就是天，他自己就代表了法，那样的国家你看看如何有章法。以色列民也曾经经历过这种光景，以至于当祭司发现律法书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但是君王非常合宜的痛悔在神面前，他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来表示我们原来做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得罪神了，从君王开始悔改。约拿书里也是一样的，当先知传递要毁灭的信息的时候，从上到下也是撕裂衣服，外邦的君王也自卑在神面前，这个自卑就是自我谦卑。连罗波安这位所罗门的儿子，他刚开始也还不错，三年的时候前面三年也还很不错，他虽然他听了那些年轻人的顾问年轻顾问的话没做好，在前三年还不错，后来国家兴盛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心高气傲，神就兴起埃及王示撒来攻击他，大兵大军压境的时候，这位君王开始自卑在神面前，神看见他自卑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神垂顾他怜悯他，虽然被奴役但是没有帮将以色列毁灭，没有将犹大毁灭。所以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态度要成为不但我们个人也成为整体神的百姓，在这块土地上为这块土地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高举旌旗，真理的旌旗，开始批判很多，我们批判同性恋批判堕胎，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起来去关心同性恋的人，去爱护那些堕胎的那些被迫堕胎的人？我们一定要把真理和爱连接在一起。我们做了很多批判的事情，我们做不多关怀的事情，以至于这个时代看我们的时候是一群虚假的人，法利赛人。 当教会被人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教会不要轻易起来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辩护是我们自己悔改到神面前。如果别人无端的攻击我们，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也会分辨。但是若是我们真是法利赛人虚伪，教会被人批判，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批判，到神面前去悔改，去流泪，看看因着会不会我们的悔改神来垂顾我们。我这个经验很深刻，多年前到了 Grand Rapids 大激流城，到那里去，那边很多基督教的书店，我去那里买书。我跟大家讲过，在如果在这里够久的话，你知道我这个经验对我很深刻。我到那里，到一个加油站，我问他基督教的出版社在哪里，我就问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在哪里，一个女的就非常愤怒地看着我，她说我不知道那些虚伪的人在哪里。我是问基督教书店，你怎么告诉我不知道虚伪的人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听见了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的回答，我就很震惊啊！我问他 Where are Christian presses？ 他说我不知道那些 hypocrite 在哪里，好像答非所问。回来师母跟我一起反省，很可能这个女的在曾经在教堂里面受过虚伪人的伤害，非常可能。所以神的百姓，我们真的要悔改谦卑，向那位良善的君王，甚至向外邦的君王，当审判的信心临到的时候，危机四伏的时候，他到神面前去悔改自卑。所以当我们有口来指责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最好有心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教会最好回到神面前，我们自己悔改，主啊，我们得罪你了，我们无法赢得这个时代，那些左派的那些自由派的势力不断的攻城拔寨，使神的百姓一直在节节退让，以至于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发出声音。不应该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也不应该在那里高声批判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好像一群法利赛人一样，很可能也就是了。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倾心吐意到主面前悔改，没有别的路了。千万被别人指责我们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不要去辩论，不要说我不是啊，我还很关心一些人呢，那样做只会引来反感，更证明的是法利赛人。第二个，祷告，这地方祷告特别强调是代求的意思， intercession， 祷告，他要为神的百姓呼求神。代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很多，当大家记得在创世纪二十章里面，当亚伯拉罕那个外邦的君王要把他太太弄走的时候，神跟夜间神向他显现，向君王显现，那个君王很害怕，他说我守节清心做的事情，因为亚伯兰骗我，所以后来把妻子还给他的时候，神要亚伯兰为他祷告，使他里面那些不遇啊那些上帝的审判可以挪开。约伯也是，约伯的朋友去那里去刺激他，他遭灾了还去刺激他，最后神要约伯为约伯的朋友们代求。代求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时代被忽视的。这地方祷告是在谦卑的基础上，我们为这块土地，为自己先祷告，也为这块土地祷告。我们为教会的荒凉求主怜悯，求主可怜我们。我们常常夸这个时代，这块土地上宗教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说宗教自由可以坐在这里好好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并没有自由了。我们英文堂最近一个姐妹，一个夫妇的一对夫妇的孩子，在学区里面，他家里保守的立场被人发现了，结果遭到围攻，保安必须把这个孩子隔离送回去，没有自由了。表达一种保守的立场却遭到围攻，哎，这跟我们想象中间的自由的美国不太一样了。后来因为美国的牧师告诉我们，他说自由现在人有不让别人自由的自由，我说这不是自由了，这是犯罪了。当然他说的不是赞成那样的观点，自由的底线是不要侵害他人的自由，这是人间的律法告诉我们的。但是连这样的底线这个国家也在突破，我们需要悔改，需要为这样的土地来代求， 我们已经慢慢慢慢听不见神的声音了。我最近看一本书，在扉页上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个美国人，一个都市里面的人，带着一个朋友，印第安人做朋友，带他到都市里面去。他就跟他说，那个朋友就那个印第安人说，哇，这里知了很多啊，在叫，这个大城市里知了也这么多。那个都市的朋友说，没有啊，我们城市里没有知了的。印第安人说，这么大声你还听不见？他说，没有啊，我怎么听到没有呢？好，印第安人就想一个招让他听见，就兜里就掏出一个不知道扩的还是什么，可能够大的，就咚掉在地上，哐哐哐哐就出去了。哦，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哎，这有个铜板滚过来了。然后他请他这位都市的朋友印第安人说，你再听，刚才铜板的声音大了还是知了声音树上的声音大？他仔细听，哎，对哦，知了声音比铜板大多了。他说，为什么你们城市里面的人只会听见铜板的声音，却听不见知了的声音？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听见那些触动我们利益的声音，但是神的声音听不见了。其实我为很多弟兄姊妹很感谢神，想到下一代生活的环境、道德的环境，我们呼求神祷告，我很感动，也很重要，继续祷告。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神厌恶一些事情，我们厌恶那些事情。我说的更白一点，当你的儿女离开神了，但是生活还过得很好，你会这样呼求神吗？还是说当你的孩子书读不好的时候，你里面难过更大，你的孩子离开神了，你不太最多说，哎呀，最近他不太去教会了，轻描淡写。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孩子上了大学，那种轻描淡写不去教会那种态度，我心里很难过。昨天晚上感恩分享回来的时候，在家里有一阵子特别难过，师母看我怎么很难过，在那走来走去。我说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分享是谦虚，还是我怎么在这些孩子分享为父母感恩里面灵性的维度几乎是零。感谢父母做饭做菜，感谢爸爸妈妈做菜，爸爸送我到学校去，感谢感谢。难道没有一件事情，也许他们你们做了哈，我们不是孩子们没有说出来，也许是，但是如果是你只顾孩子吃好喝，吃好穿好，住好学校，好很舒服，灵性的荒凉你们不提，以后他离开神了，离开教会了，你甚至最多说，哎呀，最近很可惜不去教会了。我这样讲很痛心的，我一个带领我的一位辅导夫妇，他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个姐姐大姐姐那个都是带我的孩子，就我们看，我就想到那三个孩子，后来他告诉我三个孩子都离开神了。这是帮助我们学生团契带领我们一对夫妇，孩子在教会里面真的你看到乖乖牌的，这样的孩子离开，我一想那多乖的三个孩子离开的时候，他上大学以后都离开主了。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痛心的弟兄姐妹，不要为孩子成绩差一点拿个 B 回来就骂半天，他不做礼拜无所谓，孩子很精明的，特别是在听了解的时候，他知道你的价值观了，哦，不做一次礼拜没有关系，拿个 B 是很重要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就准备在我们口言语里面行为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灌输他价值观，价值观都是在选择时候暴露出来的，千万不要骗我们自己，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骗我们的孩子，不要告诉孩子我很敬畏神，神是第一位的，但是孩子的成绩的时候你会拿个 B， 你会发很大的火，不去做一次礼拜没有关系，真的不要骗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如果很多这样的人，虽然教会人数可能还很多，但是已经跟欧洲差不多了。我到欧洲第一次去看见那里教堂，很大教堂在那里参观，我也很不幸的加入里面去参观的人，所以你看我微缺的时候拿个教堂在那里，不是显示的教堂多辉煌，是很难过的，那是个参观的教堂，被人很多人在那里参观还交钱的。欧洲的教会会有今天荒凉的光景，是因为一点一点自由派的神学在那里，十九世纪自由派收割二十世纪那种荒凉的苦果。美国不要走这样的老路， 我们不是在讲美国的教会的走向，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要真的去悔改，真的到神面前去代求，为这块土地代求，也为在上的君王代求。虽然选上的人很多人不满意，但是我们的救星救主不是一个人。我们唱起东方红唱了很久了，东方红里面的救星也没有救我们。我们唱国际歌也唱很久了，不要救世主了，我们的灵魂仍然在飘荡。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教会光景荒凉代求，也为在上的君王代求，求主兴起敬畏神的人，在君王的边上成为他的提醒，成为他的帮助，甚至先知性的人物，像拿单先知这样的，能够放在大卫的边上，使我们的后代，使我们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可以平安敬虔的度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为平安度日很代求，我们不平安了，不平安了，不自由了，敬虔的度日。当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是平安而已，自由而已，要敬虔的度日。弟兄姊妹，那是圣经讲的，圣经从来没说平安自由的度日，平安敬虔的度日。第三个，寻求神的面， Seeking God's face， 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同在与他的相交和他的认可。寻求神的面是这样的意思，到主面前，像先知遇到国破家亡的时候，先知在神面前倾心如水，耶利米先知。当神的教会，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有一群人在那里神面前寻求他的面。在1857年，有一个弟兄在纽约的一个 Fulton 街，他做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不认识主中间一天一天离世，他非常忧心揪心，他就呼吁要为这个城市祷告，但是没什么人回应。第一天中午开始在上班的中间，他祷告半个小时以后来一个人，第二周来了6个人，后来复兴的火就因为有一群人在那里恳切为纽约城市祷告，很久很短的时间就有100多人祷告，为自己的罪悔改，为城市的罪在神面前代求，来寻求神的面。结果这样的复兴的火在19世纪的中叶整个扩展到美国全国，这就是著名的19世纪中叶富尔顿街的大复兴，就是几个敬畏神的人看到社会荒凉的光景，灵性荒凉的光景，到主面前去倾心祷告。我们也很盼望能够兴起更多祷告的勇士来，不只是祷告会为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祷告，我很感谢神为弟兄姊妹为病痛祷告、手术祷告、为家庭祷告都非常好，也是应该的，但是也为我们自己荒凉的灵性光景向主悔改，来寻求他的面。我的女儿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妈妈不理她，儿子好像妈妈，如果儿子做错事情妈妈不理她，她还可以忍受没关系，很久都没事，女儿就受不了，女儿一定要站来求妈妈能够从过很长的脸要变成笑了才可以，这个本领很厉害的。妈妈 我怎么了怎么了，就在那里，妈妈脸一挂下，她知道肯定什么事情错了，已经也说了，其实后来一定要妈妈脸色好了，没事了，亲爱的 hug 一下才没事了。神的儿女也应该这样子，寻求神的面就是得神的认可，得神的悦纳。当我们内心的罪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家庭里面冒犯神的时候，当我们的子女，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与人相处那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寻求主的面。圣灵你里面敏感的人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跟神不通呢，甚至不要领主餐，因为那样就吃喝你自己的罪，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寻求神的面。第四，要转离罪恶。转离罪恶是一个非常真正的悔改的表现，真正悔改的表现，不只是拒绝罪恶啊，你不对。提摩太后书2:22里面就要逃离逃避少年的私欲，逃开跑都来不及，像约瑟一样，遇到试探是逃开的，不是在那里灵修，我可以抵挡试探，逃离罪恶。路德讲得非常好，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他说不再去犯那样的错， to do no more is the truest repentance. 英文的翻译，真正的悔改是不再做那些事情。跟中文里面翻译的非常好，悔加上改，才是真正的悔改。在希腊文里面，悔改是指心智上的改变 ，change of mind， 心智上的改变。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悔改是整个行为的改变，整个生命 orientation， 它整个方向的改变，以至于带来行为的后果。所以，当一个人不断在同样的罪中间重复的时候，他到神面前去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所谓的悔改，那不叫悔改，那个是叫宗教麻醉自己。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神，其实是在麻醉自己，也是一些人攻击说基督徒你做了错，晚上跟神祷告，明天接着犯同样的错。那个攻击是有道理的。真正的悔改是我们为自己罪痛悔在神面前，不再犯这样的错。那样的悔改就是真切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重要的信息，但是我想这个信息很清楚跟大家讲，17-22节里面不爱听，但是这四个字却是很重要的，顺神者昌，逆神者亡。当以色列人愿意回到神面前遵行他律例典章的时候，神说我就将坚立你的国位，当你悖逆的时候，我将这圣名和圣殿都将被拔出来。在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你顺从耶和华神赐福临到你地上，悖逆的时候灾祸就临到你身上。你听起来不舒服啊，你说嘿，这个神学不准确，约伯不是敬畏神的人吗？怎么也有苦难？那是特例，这地方讲的普遍的规律，不要去抓一个特例，也不要抓属神的百姓敬畏神的那些甚至被神重用的人，他生命里面苦楚，那些是塑造，不是普遍。对神的法则在这里，悖逆神的叫遭神的审判，顺从神的遭神的祝福，被神祝福，这是不会变的。这不是功利。我看到可能很多人看到顺神者昌，逆神者亡，这是我总结哈。但是你会想到顺我者昌，逆神，这多多半是独裁者说的话。古代的皇帝最独裁的时候就讲这句话。但是那是一个人，世界上的败坏的人，他独裁的时候，他不可能，他只能是愚弄百姓，奴役百姓。但是神却是爱我们的主，这位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这样的神，你顺从他的时候，你蒙他的祝福；你背逆他的时候，自取灭亡。所以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启示，帮助我们能够敬畏他，学会去学习他的法则，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不要去离弃神，离弃他的法则，你也会被神离弃的。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呢，就蒙神的祝福。刚才讲经文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如果是厌弃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就遭神的厌弃。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为这个时代，为大选后的美国的重建，很多人关心经济的事情，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更要关心这个土地上神的子民的群体，他灵性的光景。我们可以对这时代发出很多的建议，但是更要回到神面前说，求圣灵光照他的子民，当他的子民能够诚心悔改在神面前，去为这块土地代求，能够去寻求神的面，而且离弃我们所犯的罪，让神因着他自己的怜悯再次垂怜我们，以至于甚至使我们复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聚集，主啊，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但愿主你自己神，你向所罗门所启示的心意也在我们这时代里面，让你自己的子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这个世界太吵杂，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愿主你在圣所里面安静的时候，主啊，不但在此刻，也在我们每日生活当中，圣灵对你的百姓能够说话，我们自己谦卑自洁，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好让你自己因着你的怜悯，再次将你自己的复兴，将你的垂顾，领到这片土地。奉耶稣名求。